我们在神话语面前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你自己的百姓在你圣所当中打开你的圣言，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来掌管传讲人的口，遮蔽他的软弱，也让你的百姓能够在你话语里面得蒙教导，得蒙帮助。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当我们思想基督徒灵命复兴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回到最根基性那里，就是复兴这个词，大家知道英文是 revive， 就是重新活过来的意思。在今天许多所谓的复兴运动里面，有一些是外在的一些人的运动，一些现象，但是真正的复兴是一个重新里面的生命，灵性的生命又活过来，重新兴旺起来。所以，但是活过来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它是一个被神重生的生命。重生是一切属灵复兴的基础。就像好像这个图片上面，如果那上面没有根的话，你不可能长出健康的植物来。同样的一个房子也是，如果你根基是错误的，或者根基出问题的时候，你盖得越高，你倒塌得越快。我听到我们主日学的时候，一位弟兄讲得很好，他说 Money is amplifier， 他说金钱是放大器。这个怎么讲呢？我听的时候刚开始不是很懂什么叫 Money is amplifier， 后来我想通了，看到我们国内以前很贫困的时候，我们也都是罪人，那时候的罪表现呢没那么明显，但是后来发财了，同样的一批罪人，但是一发财以后各种洋相就出来了，有的小的只是笑话啊，把莎士比亚买过来书一放倒了等等，这些只是笑话而已，真实的情况那就是放大器了。你没钱的时候买不起莎士比亚全集，你就没有这个笑话。有钱了，你要装作风雅，你就露馅了。没钱的时候有些罪，你有贼心没有贼胆；有钱了，你有贼心，你也有贼胆。所以同样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当有人没有真正重生悔改，但是又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机构运动里面要做领袖，要做教师，要做带领的人，然后生命就开始被放大了，而且放大的部分多半是跟这个生命不相称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第三章，那里一个智者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来重温这段故事的时候来思想重生对复兴的重要性，然后发现我们在教会内部我们也需要传递这一类信息，使得那些自己以为是基督徒的人重新在思考，我是否已经得救了，我是否已经重生悔改了。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恐怖活动，哇，读完以后牧师教了我，今天回家我睡不着觉了，我以为我信主都20年了，他说我没有这个重生现象，我要悔改，搅扰的好。如果你被搅扰了就好了，一起继续听，希望能够被搅扰。但是如果已经得到重生悔改的人，你一会儿会得到安慰的，你会得到重生悔改那种平安的确据，救恩的确据是可以很平安的。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故事。大家知道有一个法利赛人，大家知道法利赛人是非常注重摩西的律法，特别是灵力的解释，那些字义的解释，而且非常循规蹈矩的去遵守。但是很不幸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成为虚伪的代名词。他本身这个词不是虚伪，但是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特别是宗教的教师、律法师， 许多是法利赛人，是很严谨的教派，但是却成为律法上严谨，但是生命上虚伪。那里面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意思是他们公会里面一位很杰出的人。尤其这个人是一个拉比，耶稣也称他是拉比，你是师父的哈。他是犹太人的国师，在律法上是国师，是很高的一个杰出的属灵领袖，或者说宗教的领袖。这个人夜间来找耶稣，大家许多查经班里面都探讨为什么夜里来。那大家讨论很多，有人说他很忙白天，因为当官的人白天都很忙，其实当官的人晚上都很忙。他晚上来找耶稣，很可能是大家都猜到，很可能是白天，因为他位分很高。耶稣是个乡野的传道人，这是一个国家国师级的人哈，是相当于非常有地位，一个去找一个无名小卒，可能也觉得害怕耶稣，因为也在犹太社会里面搅动了一些事情，他觉得可能这个要避免一些风筝或者什么样风言风语，他就夜里找耶稣。另外一种解释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夜的时候，夜里都是指黑暗了，都是指一些无知困惑或者是罪恶。但是我想我个人很倾向于很可能是因为惧怕夜里来找。我听说国内有一个尼哥底母团契，就是当官的人，据说没有到一个官位不能进入这个团契，我不知道有多高的官才可以，但是反正我们这里多半都没什么希望进入那个团契，尼哥底母团契。他来问耶稣的时候，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显然耶稣虽然是一个乡野传道人，不入道的，但是耶稣身上有一些事情是犹太社会回避不了的，就是这个人会行神迹。大家还看见很多人攻击耶稣、陷害耶稣、诬陷耶稣、试探耶稣，但是有一样东西避不开，就是耶稣行的神迹，他回避不了。所以连那个瞎子被治好第九章里面，那些人攻击说啊，这个人是践踏摩西律法的，这个人是罪人的。那个瞎子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有一件事情是，我过去是眼瞎了，现在看见了。然后犹太人就说，这个件事情好像我们没办法否认这个事实，他们将来嘀咕怎么办。后来也是啊，在彼得的事情，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也是一样的，他把一个人瘸腿治好的时候，他们也在那抓他，怎么威胁他，最后也是一件明摆的事情，神迹行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办法绕开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奇迹在他们中间。所以尼哥底母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看见耶稣身上如果没有神同在，不可能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夜里去找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渴慕，但是也知道他虽然是国师，却是灵性上的愚钝。耶稣没有说哇很荣幸大驾光临，没有啊。你看耶稣马上直指人心啊，你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这地方好像不太客气，但是耶稣我相信不是斥责他，耶稣是这地方非常真诚的、诚恳的，像诗歌里面刚才唱，耶稣非常真诚的告诉他，人如果不重生的话不能见神的国，跟后面进神的国是一样的。重生是进入神的国的必要的条件。重生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会儿还继续思想。尼哥底母就马上回应重生这个词，当然原文里面会说也是从上头生的，你看那个新国际版也说 born again， 也可以说 born from above， 从上头来的。但是我相信重生这个翻译中文非常好，因为如果说从上头生的，尼哥底母一定就明白过了，从上头生的那一定从神生的，所以就是重生，所以他才说人都老了怎么能够到母腹里再生一遍呢？所以重生翻译得非常好。尼哥底母马上就明白，马上就开始有这个问题，人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这些犹太人都期待进入神的国，见神的国是他们的属灵的渴望，但是他们以为可以行若干摩西的律法以后，行某些规矩以后就可以进入神的国的。所以许多人近前人他们诚心遵行摩西的律法， 但是耶稣这地方没有说你要遵行摩西律法才可以进神的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很好奇，这到底重生是什么？你都老了怎么能再生出来呢？这地方误解跟第四章里面那个没水喝，耶稣说你要来喝我的活水，他说你都没有打水的器具哪有什么水，就是人跟明白，就是不能明白耶稣讲的真正的意思。但是我们来继续看后面，耶稣这地方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是重生。第五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段很浓缩的话，耶稣来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重生，有几个特征我们来思想。一个，这地方耶稣讲到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是神主权的工作，他是神，他把属灵的生命跟他连接的那种新的生命坐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生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孩子他要出生，他不是自己意愿，就像第一章里面讲，不是仁义也不是血气，是从神生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出生是我的愿意或者不愿意。最后一个思想家说，我们出生就好像被抛进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这样的，说明我们的被动性，英文是 born again， 是一个被动词，是一个你被重生的，你被生出来的，没有人可以生自己，我们是被生的。这地方被生的途径，我们被神重生的途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尼哥底母其实应该知道的，所以后面耶稣有点指责他，你这个是国师怎么还不知道这个道路，其实他应该知道的。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他们应该熟悉，这位尼哥底母应该知道，在以西结书第36章里面会讲到说，水是代表着一种洁净，神更新，从我们污秽从崇拜偶像里面被更新出来的洁净。然后水跟圣灵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借着圣灵来洁净我们，所以这个事情尼哥底母应该知道了。而且36章里面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里面神要用水来洁净我们的时候，将新的灵和新的心赐给我们，36章25、26节那里。然后告诉我们说，新的灵、新的心放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实心变成肉心了，那个实心就是很刚硬抵挡的，对神的事情抵挡，然后变成肉心很柔软的，这个肉心不是肉体私欲哈，这个肉心是柔软的，对神很开放的，很降服很顺服的，是那种好的生命。所以尼哥底母应该，这位犹太的教师，从他的素养，从他的学识对律法的了解，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耶稣跟他讲，水和圣灵生的，就是神借着圣灵来洁净我们，这是神重生我们的途径。从肉身生的，就是从妈妈肚腹里出来的，我们还是肉身的生命，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我跟大家可能提过，以前在大康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她的婆婆来，就自我去探访她，她还讲得很好。他跟他的儿子，他儿子传福音，他来美国以后，儿子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结果老人家回去跟儿子写信，里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孩子啊，我谢谢你，神借着我的肉身生了你，这个肉身，但是神却借着福音借着你，福音借着你重生了我。”哇，这个妈妈，她学哲学了。这个妈妈信了主以后，发现她对重生的理解得很清楚啊。神用我这个肉身生你这个肉身啊，就是罪人生罪人了、啊。但是神却借着你把福音传给妈妈，妈妈重生了、啊。所以这位妈妈回去以后，在她的附近地方传福音，很热心的传福音，因为她重生悔改，而且她很清楚，我生你儿子不过是有肉身，罪人生罪人，我的犯罪的本性生你犯罪的本性，当然你可以感谢我，但是神借着你把福音重生了我。在提多书3章5节的里， 神更新我们是出于父神他的怜悯，然后这边有句话说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两个连在一起。重生的喜不是指水里这个喜，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喜，然后和圣灵的更新，这两个是一致的合在一起。怎么讲呢？当一个人有一天被神光照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个罪人，然后神也给他悔改的心，使他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且不这样做，他知道他的罪不得赦免。那种时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认同哈，那就是你重生悔改的时刻。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重生悔改的人都会有类似，有人是渐变的过程，渐渐的改变，他会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那个罪人意识到不只是弟兄姊妹，不要意识到啊，我是个自私的人，我是骄傲的人，我是虚荣的人，那个不够，世人稍微有点自省精神的人，世人都会有的。我们很多人传福音说你是罪人知道吧，啊，或者我们都是罪人好吗，啊，你看贪心啊，自私啊，骄傲，你讲了一堆跟这好像是都是，哦，他们说哦，基督教承认那是罪人，那大家都是罪人了，啊，那个没有悔改，那个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那为什么要信你的神？重生悔改那刻，他会意识到我这个罪是冒犯神的，我的罪是冒犯圣洁的神的 ，offense to the holy God， 这是我们信仰独特的。佛教里面也讲孽障，但是他没有冒犯，佛教里面经典里面也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也没谁可以冒犯。但是我们的罪是冒犯这位造我们爱我们的神的，重生悔改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记的。有人很戏剧性的，像保罗一样被光照的时候明白过来，有人可能慢慢的有一天意识到，哦，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不是像配偶认错而已，你知道很多丈夫向太太认错是息事宁人，为了家里不要吵了。但是如果某个丈夫对太太不好，或者妻子对丈夫不好，有一天意识到我是罪是冒犯神的，哦，他发现跟人道歉不够了，他需要向神悔改，那是真正的重生之道。跟人认错不够，礼貌的人想消灭那种冲突的人都会去认错的，那个稍微有点理智的会做。但是悔改向神认罪，只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盼望你生命中间多多少少，无论戏剧性还是渐变性的，产生过这样的时刻。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要搅动你的心灵，让你不安，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今天牧师的讲出来，好像我感觉我没有悔改，我没有重生，很可能就是教会里面很多人是因为别人基督徒很有爱心，我信了主的，我就听了好多这样的见证的，那个不是见证，其实我听了很失望。我怎么听半个小时就听，怎么悔改的地方就讲不出来，再问也问不出来。你知道我跟大家讲过，当年赵牧师请我讲见证的时候，我就讲了好久，我爸爸妈妈在文革里面受了逼迫。讲的时候，最后赵牧师实在看我这个人没悔改，他就说：“我再给你几分钟好吗？你说说你自己怎么认识主的。”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了，牧师没有错啊。我今天感激他。当年他如果说啊你好哟，你基督教词汇很熟，哇，好好好，受洗受洗，我完了，我从此就是包心了，再也像米那个煮不熟了已经。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福音没有传的完备。我们已经没有真正的相信得到这个福音，我们被别人传错谬的福音包起来了，以后怎么煮不熟了，那是很可怜的，也是我们做传道人非常着急的。道德提升改良，哇，基督教很有爱心，那对社会道德提升很有帮助，这些你都要非常小心。如果这些人只讲到这里，不讲到他自己认罪悔改，那是社会福音，那是文化基督徒，那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中间遇见主的时候，他重生悔改了，他也会讲道德提升，也会讲社会改良，但是他会这样，他需要人心需要真正悔改，那是真正的。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事情，他其实一讲到这些就会恐惧，甚至愤怒，甚至厌恶。我们要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好好的求圣灵搅动你的心灵，好好的去面对自己到底有没有遇见神。司布正牧师经常讲，你要遇见你的神，你要迎见你的神，他经常这样讲到。所以有一回，他里面那个理发师 他的理发师都已经常常听到，听了很久了。有一次，这个理发师也要传福音给别人，他也是这样。有一次他剃头刀在那咵咵咵咵的剃头刀拿起来，看见一个剃头的进来，坐在那里头，他说咔咔咔，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吗？哇，这个人吓得哈，以为他要怎么样？其实他只是说你是灵魂得救了没有？啊，在那种时代哈，是不真的时代。随时问自己，我是否有那个重生的生命？重生的过程是一个奥秘，刚才这里讲，这个奥秘是告诉我们说，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风啊，你不知道往哪里来哪里去，那个过程你不太清楚，很奥秘的。就是风怎么吹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见，他说，但是可以听见风的声音的，响声听得见的，这说明过程是个奥秘，但是生命现象，属灵生命有它的结果。听见风的响声，重生之人有生命的现象。我们来往下看生命的现象。重生的人，他里面有赦罪的平安，神给我们平安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不只是搅动你，我也告诉你，当你重生悔改的时候，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的。那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我们的心，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撒旦控告不了我们，我们已经属于神了，里面有神同在的那种印证，圣灵和我们的心一起印证我们是属于他的，这是有赦罪的平安和喜乐。生命里面虽然有重担，虽然有不安，虽然有健康失丧，有很多难处在生命里面，我们还有神给我们的平安，神儿女的平安，那是宝贵的一种Assurance of salvation， 救恩的确据。然后对我们的罪很敏感，然后对那些对认罪，我们里面有认罪悔改的心和行动，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愿意悔改在主面前。我们伤害配偶了，我们愿意向配偶认错。这是一个重生悔改的人生命的现象。我常常跟大家讲，灵山高的人 spiritual quotients， 灵山高的人不一定都是，未必都是圣经背得很熟。然后在教会里服侍很多的人未必，当然这些人很可能也是，但是灵山高的人有一样东西是我一直强调，希望你每个人都记住了，就是很容易认罪的人，对心很柔软，对犯罪以后很容易跟神认罪，然后也愿意向周围的人认错了，那些人是灵山比较高的。你知道智商高的人解决问题能力很强，大家很多人智商都很高了。那情商高的人就是很容易体谅别人的痛苦，对吧？别人的情绪，那个是情商高的。但是灵山高的人能够体察神的心意，能够明白自己是得罪神伤害人的，那是灵山高的人。诗篇五十一篇典型的体会了大卫犯罪以后跟神痛哭流涕，那里求神将重新造正直的灵在他里面，忧伤痛悔对自己的罪，那个是灵山极高的人。然后很渴慕神的事情，渴慕属灵的事情，那种渴慕可能会有高高低低的时候，但是不会是看微缺的时候就醒过来，一看圣经就睡着，那个就是有问题了。长期的话，你自己需要悔改的。然后对他人的灵魂有一种特别的负担。我带领一个弟兄，我们两个哈，我跟一位浙江的弟兄带领一位弟兄信主，那个弟兄一信主，马上就说啊，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他马上这样讲，哦，他很着急哦，马上他想到他的家人，这种人就得到救恩的宝贵了。他首先想到我亲爱的人还没有认识主，很着急。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重生悔改一些证据，我们再往后看九到十五节。这里尼哥底母就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一段耶稣告诉我们重生，那如果是神的工作，他主权的工作，那我能够做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You must be born again， 这个命令很奇怪，我必须被重生，我能做什么？请问 如果有人说你要被生出来，那我生是我妈生的，这个我能做什么呢？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困难哈？所以我们还是有责任。这地方这一段告诉我们，重生以色列的国师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拒绝神圣的见证，这地方说我们的见证很可能是三位一体神的见证，或者是后来使徒所传讲的福音的见证。但是拒绝他的见证的时候就被定罪了。但是大家看这一段哈，非常重要的是，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叫一切什么人可以得重生呢？得永生呢？信他的人，我们还是有责任的，对吧？重生是神主权的工作，他在先，逻辑上他在先，但是我们需要悔改，认罪悔改，这是个时间上是同时的，逻辑上是重生在先，是神自己主权重生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在历史中间，我们同时能够回应他那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个是我们在历史中间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发现是个罪人。得罪神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我愿意接受你，我救主。那一刻就是重生悔改了。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相信耶稣只是相信拿撒勒一个教师，他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他是神的儿子。那个事实性的东西，那个不叫真正的相信。魔鬼都相信，雅各说，连鬼魔都相信这些事情。但是真正的相信是一个，主啊，你是个这样的救主来为我死，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求你赦免我，接纳我这个可怜的罪人，赦免我的罪，那个是真正的相信。所以相信跟悔改是一体两面，不能分割的。真正重生悔改的人，因为重生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你看不见了，但是有一些现象会结果会看出来。程序上是神他主权在我们身上做重生的工作，然后我们认罪悔改，然后之后会有重生生命的现象才看得见。所以一个人说他已经重生悔改了，但是他就不想敬拜，哗哗拖拖拉拉，一看敬拜的事他就，或者说读经，啊，有人不喜欢听我讲道，他到别的教会去，我希望他到别的教会以后能够听，喜欢听别的牧师讲道，那个才好。你不喜欢听我讲道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不喜欢听所有的牧师讲道，你就有问题了，是吧？除非那个是全部都堕落的时代，你是先知，那你就起来讲道了。啊，有人要到哪里去，谁的讲道都听不进去，那种人要悔改的。还有一读经，哇，一读属灵的书就开始犯困，一读不是属灵的书就活过来。有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一查主的话都没声音了，哇，一结束，哇，大家热闹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这怎么回事啊？可能你谦虚，别人查经的时候你不好意思讲，但是怎么一结束就那后面还是重生了，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为哪些事情发热心，我为哪些事情很 passionate 很有激情。哦，如果是属灵的事情，宣教的事情，特别为罪忧伤啊，为自己的罪忧伤。看到肢体软弱的时候，真的你在那真的诚心为他祷告，真诚的爱啊。然后看自己里面得罪神、得罪家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诚心的悲伤为罪、为罪忧伤，那些都是重生的。所以我不是论断大家，也不是判断你个人，我们也不要彼此判断，不要去判断别人，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我的家、我的教会、我的小组、我个人灵性低沉的原因是否我自己生命有问题。即使不是不重生，或者已经重生了，或者是否这时候在低迷当中，其他东西占据我的心灵，使我没办法听见主的道理，所以我自己软弱，求主自己来扶持我们，跟主这样祷告。或者我们身心灵其他的压力，内在外在的压力，我们十分的疲惫，我们求主来复兴我们。对那些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人，在教会里面参加教会崇拜的人，我们很盼望你在主面前求主关照是否已经重生悔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蒙福的时刻，去反思，去思想，求主给你圣灵，给你更新的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知道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话语出去不突然返回，愿主你的道不但教导当年的尼哥底母这位渴慕真道的智者，主啊，你也教导我们中间渴慕真道的朋友，或者自己还没有真正认识主的， 已经受洗的所谓的基督徒。主，你自己做成重生的工作，如果没有重生悔改之外，你圣灵来搅动不安，当他问起是否得救、是否重生的时候，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以至于去寻求你的赦免，能够真正的在主面前悔改。已经属你的百姓，主啊，你将属天的平安确据坚固，甚至圣灵的复兴临到你自己的儿女身上。主啊，你做成这功，乃复兴你的教会，从灵里面复兴，从生命里面复兴，好让你的教会因着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见证在我们中间，能够在这个地区、在近处、在远处，为你做荣美的见证。我们是明天。